至少每天重复同一套，一直到老。而我栽种了花，轻轻的祝福，猫的猫都可以随我随心所描。而沙漠中浪运动舞蹈，要做什么都靠我凭空创造。打开热脸碰头，翅膀摆动，在浴缸中完美别游，张开了双手，幻想着自由，旅程就无穷，想象力能拯救这个地球，让所有不同变不同，走路都有风，激发本我像梦游，在浴缸蝶泳，在浴缸蝶泳，谁都别管我想飞的念头，我在浴缸蝶泳，在浴缸蝶泳，你若羡慕我欢迎跟着我，红色小鸭带我漂流，隔着雨帘我看见海没有尽头，我在水面呼吸，水滴冰水肥皂浪花一朵朵，轻盈低头，外面吵的噪音，脏的东西，闷的生活，暂时都被抽走被淹没，我游出这里飞向天空，像只蝴蝶，美丽的太阳不用打开了

天早晨叫醒我们的除了梦想还有活力 EZ 课。 水帘洞里沉睡的梦再没有什么盖世英雄那天宫穿越九霄时空等谁来天摇地动深海里的针把风暴操控 阿罗斯 灵转身山河裂开是飞出孤独的天才没有骄纵的信心畏惧的表情打破虚伪的中外客观请看我大脑听不信你听锣鼓惊天起夜听家有声音啊！ 我是齐天大圣大圣大圣大圣大圣我是齐天大圣大圣大圣大圣大圣 大圣你们合掌下一秒的力量叫做天下无双 余下的爱恨情仇随茫茫闹到前程悠悠，这股寸寸痛的痴心不是头那么吹来，你为何泪流百年，手掐爆的烟火熏出伤口，解毒的只有一口饭，做了废话就冷了收工，有些苦衷没人能懂，原来英雄也走走白晶晶的笑容染红了夜空，化作心底入梦的彩虹，悟空所伟大绝不过野心家，只是谎话算什么天下，虚假的真假我睡醒走天下，我是齐天大圣 大圣大圣大圣大圣，我是齐天大圣大圣大圣大圣大圣， 谁不曾为梦

经毁了我的一切，只想永远的离开。我曾经堕入了黑暗，想挣扎无法自拔。我曾经像你像他，像那野草野花，绝望着也渴望着，也哭也笑的平凡着。

在身边，只在身边。如果世界太危险，只有音乐最安全，带着我进梦里面，让歌词都实现。 无论是开心还是难过，我的爱一直不变，是 hip hop 还是摇滚，我的爱一直不变， 所有美好回忆 都在你面前。这种 forever love 那么深，我们的歌那么真，不过街跨时代，再不会叫 kiss goodbye。 要每一句能够 其实还不确定，只是四目相对有心机，不见你会想你，在人群中找你，找到后又假装不看你，他们说你有点怀疑，追你的女生都很伤心，可是我永不会追，我要让你忍不住动心，哪怕出门里忽隐忽近，不能随意献殷勤， 天空那条冰冷的银河。